会不会离开我？太多的话不敢对你说，如果你知道会不会再爱我？不能告诉你，不能告诉你，不能告诉你我的过去，告诉你，不能告诉你爱你，不能告诉你，不能告诉你，不能告诉你我的过去，不能告诉你，不能告诉你。 就错，还是沉默？难过

心在流泪。